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9月5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有西南风，最高气温30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继2013和2015两届设计节之后，今年大兴区将在9月8号到10号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第三次举办中国设计节，期间您可以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体会到在月球上驰骋的感觉，并且欣赏到世界各地优秀设计师的上千件设计作品，还能现场体验虚拟现实、三维空间打印、人机互动电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项目。 9月2号，第一届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奥宇会议中心召开。这次创新创业大赛的宗旨是发挥互联网加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作用，助力新区建设，促进成果转化，激发青年活力，推进人才培养，打造融资环境，营造创业氛围。 近日，记者对大兴区魏善庄镇的泰迪小镇进行了采访，也真切地理解了什么是设计公司创造出的新农村。接下来本台记者将带您走进泰迪小镇，一起去感受一下新一代农村民宿的标杆式建筑。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继2013和2015两届设计节之后，今年大兴区将在9月8号到10号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第三次举办中国设计节。期间您可以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体会到在月球上驰骋的感觉，并且欣赏到世界各地优秀设计师的上千件设计作品，还能现场体验虚拟现实、三维空间打印、人机互动电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项目。这届中国设计节以更高更远更绿为办会理念，将分为会议、展示交易、竞赛和体验四大板块，主要包括以下亮点：创新设计服务交易会，通过线上线下同时发布设计需求，实现交易会上精准对接，打造创新设计服务交易平台，设计促使制造向创造成功转化。 中国设计节大展将越浙沪的优秀设计作品汇集大兴，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台湾、韩国等地70多家知名设计企业参与展览。现场观众不但可以欣赏世界各地优秀设计师的上千件设计作品，还能现场体验虚拟现实、三维打印、人机互动电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项目。设计为人民服务，通过公益设计实现新区设计资源服务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另外，开幕式上2017中国设计大典的发布也是这届中国设计节的一大亮点。大典囊括了国内知名的设计类园区、设计类奖项、设计类展会和设计类媒体。 由行业内知名的专家评选并出版发行，是中国设计史上的首创。 设计产业发展带来的最直接成果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据大兴区科委统计，截止到2016年底，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00多家，主要分布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和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领域，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0多件。目前在生物医药、节能减排等领域竞争优势初步形成。 本台消息，9月2号，第一届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奥宇会议中心召开。这次创新创业大赛的宗旨是发挥互联网加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作用，助力新区建设，促进成果转化，激发青年活力，推进人才培养，打造融资环境，营造创业氛围。那么这次大赛又有哪些项目？我们新区百姓又会有怎样的获得感呢？ 记者向您简单介绍一下。首先一大亮点是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把设计师的想法通过处理变成可以看到的立体环境，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今后您要是设计新房的话，用虚拟现实技术提前就可以知道它的样子了。其次，在日常生活方面，猪八戒网有关旅行用车、互联网加珠宝、时光美食等项目将更加方便我们平时的生活。 此外，有关环保回收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解决方式。北京建筑大学的自助回收站项目将会在环保回收领域打开新大门，今后咱们大兴的环境将会越来越好。据了解，第一届北京电子商务中心区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将在9月8号正式开始。 本台消息，最近记者对大兴区魏善庄镇的泰迪小镇进行了采访，也真切地理解了什么是设计公司创造出的新农村。接下来带您到泰迪小镇一起去看一看。与我们寻常理解的农村不同，位于魏善庄的泰迪低碳乐园采用了专业设计绿色民宅的天友集团进行设计改造而成，从而成为了新一代农村民宿的标杆式建筑。 他们今年新推出的院子以农村建设脚步作为核心理念，从改革开放时期到90年代末再现现代新农村3个时期入手，以原汁原味的老旧农村居民为骨架，融合绿色、科技、创新的设计理念，创造出了这一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的新一代民宿。也许很多人都觉得绿色民宿应该是偏向原始和自然，跟科技关系不大，但咱们大兴魏善庄的这一批民宿与众不同，它以富有科技感著称。 在北京市以及大兴区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及煤改电的大背景下，半壁店村及天友集团利用了大量的先进科技，光伏发电、太阳能瓦、聚碳酸酯、聚碳酸酯阳光板阳光房、地热源泵和空气热源泵，这些听起来就高大上的科技都运用到了咱们这些农村民宿中。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也能带来绿色生活。咱们半壁店村泰迪低碳乐园就是用科技带来绿色生活的典范。每间房子都利用光伏发电解决日常用电，在夏天不大量使用空调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冬天更是神奇，因为利用多层保温墙体和深埋地暖，大量过滤紫外线采光的多重科技作用下，一整天地暖只需要耗10到20度电。 另外，民宿选用实木制作，虽然听起来不环保不绿色，但是这些木头都是老旧的原木，不使用大量化学制剂情况下是非常环保的，没有苯醛类物质的侵害，让我们生活得非常健康。无论是富有科技感、设计感，亦或是绿色环保，民宿的核心价值是居住，舒适的居住感是民宿的一大核心理念。泰迪小镇这些民宿在注重其他理念的同时，并没有丢弃这一根本价值观。利用新风系统通风，住客可以在房间内感受到微微的空气流动进行换气，多层墙体带来的冬暖夏凉感觉十分宜居， 冬天的恒温地暖更不会给大家带来干燥的不适感，被过滤的一部分紫外线的阳光温暖而舒适，温馨的家居陈设也给住客带来家一般的感觉。 电加热的榻榻米、软炕也能给住户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内置厕所和冬天保温这两大很多农村民宿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如果说民宿和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有密切的联系，您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在9月8号即将开幕的中国设计节上，天佑集团和多个中国知名大学，甚至美国哈佛大学将进行为期3年的10项全能新农村大赛，竞争设计更完善、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新一代农村民宿。 目前魏善庄半壁店村的泰里小镇周末入住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作为样板推向市场的他们，虽然有着改造费用较高的难点，但据天友集团运营经理陈可欣介绍，在新建民宿达到同样标准会更节省资本，新房直接制造成新一代农村民宿更加适合推广。他们同时也十分重视这次设计节，争取在设计节上让更多的人改变对农村民宿的认知情况。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杨某因为擅自摆摊设点，带着孩子来到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接受处理。执法队员刚刚告诉完他所违反的相关法规，准备开具相应法律文书时，杨某说自己承担不起处罚，扔下两个孩子扬长而去。两个孩子，儿子大一些，有7、8岁的样子，女儿也就3、4岁。看到妈妈扔下自己一走了之，孩子也有些茫然。城管队员给孩子准备了一些水和小零食，安抚孩子情绪，同时联系孩子母亲，要求尽快回到执法队。杨某却说，孩子我不要了，你们看着办吧。城管队员只能报警，待民警来后再商量孩子的去处。 孩子在等待了20分钟后，看到妈妈回来了，高兴地扎到妈妈怀里，不停地说，妈妈你回来了，我饿了。看到孩子母亲回来，城管队员劝导他说，有什么困难你处理的时候可以说，把孩子扔在这里，万一出点事儿，你心里怎么能放心得下。杨某却说，我管不了了，你罚我款，我去赚钱交罚款，孩子你们先看着，反正你们也没事儿，要不上幼儿园还得花钱，生这孩子我都后悔了，他们要是个石子儿，我就拉个口子把他们塞回去。眼看已经12点多了，城管队员劝杨某先带孩子回去吃点东西，杨某却说，饿一顿也饿不死，我都好几顿没吃了。城管队员说，法规是国家定的，我们不能说减就减，如果的确有困难，可以向局里申请从轻处罚，但你把孩子放在城管队不管，也不是处理事的办法呀。这都12点了，先带孩子吃点东西，不能饿着孩子。如果没钱，我给你一些钱去给孩子买吃的。在城管队员和民警的劝说下，杨某暂时先带孩子离开了城管队，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一位普通的网格办监察员王志庆是西红门网格办的一名监察员，专门负责片区内各类大小事儿。网格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将整个管辖区的区域划分成格格，每个格子里安排一名或者几名巡查员，专门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治安、市容等问题。每个细小的网格就这样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络，几乎能把西红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网在格中。 8月29号上午，王志庆正在经开府路西红门桥西侧附近巡逻，突然听到了机动车的引擎声，看到马路牙子20米远处的花丛中趴着一辆摩托车。王志庆急忙赶到现场，看到一名小伙子躺在了月季花丛中，似乎已经没有了意识。王志庆马上通知了120、122。 在等待救护车时，他试着询问小伙子，并获得了家属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 救护车赶到后，正在附近巡逻的巡视员也闻讯前来，和王志庆一起将小伙子抬上担架。小伙子立刻被送往右安门医院，经过初步检查，全身几处骨折，因为救护及时，没有造成生命危险。随后，王志庆拨打了家属的联系方式，但是对方没人接听，王志庆只能直接上门找。网格办工作人员按照小伙子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住处，并通知了家属赶到医院。将小伙子送到医院后，现场的摩托车怎么办？经过询问，王志庆得知这类事件不在保险公司管辖范围内，只能联系了拖车，将摩托送到 4S 店。经过事后调查得知，伤者26岁左右，北京人，爱好街跑摩托车，因为在拐弯时车速过快出现了意外，车撞到了路牙，连人带车都甩出了20多米，摔进了绿化带，因为救护及时，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王志庆调侃道，巡查员都会苦中作乐，有名同事进来后瘦了30斤，就当一边工作一边减肥了。每天上午9点，王志庆骑着单车开始了督查员的一天。如果按照标准11人足球场的面积计算，王志庆的管辖区有8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6平方公里的面积，他每天需要至少转2个大圈。巡逻可不是瞎转悠，西红门网格办工作人员被称为西红门的眼睛，他们需要在发现管辖区内的各类事件并上报处理。在他们看来，西红门网格内没有小事，道路标识不清，电线杆上有小广告，地砖影响行人走路，这些都是巡查员需要上报的。 据介绍，西红门网格办在2015年底正式运营，并且招收了20名专职巡查员。实际上，个别巡查员之前在执法队工作，对巡查工作很了解，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西红门被划分20个网格，平均每个格子分派1名巡查员。在巡查员之外，又设置了3名督察员，不仅负责自己的管辖区，还要监督巡查员的工作。此外，还有4名坐席员，专门负责控制平台、接收案情、解决案情等，这让很多问题在进一步恶化之前得到合理的解决。 本台消息，疏解非首都功能，拆除违法建设，让百姓拍手叫好，但是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百姓生活。相关数据显示，全市今年将产生建筑垃圾4000多万吨，预计到2020年可达到5000多万吨。建筑垃圾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导致二次污染，甚至会引发垃圾围城。那么拆违之后，建筑垃圾怎样处理才得当呢？据相关部门到京郊现场探访发现，郊区已经建成的30多座建筑垃圾消纳厂正在逐渐形成建筑垃圾处理再利用的多种模式，产生了社会、生态、经济多种效益。 模式一，大块头碾压成立，获得新生。在大兴区庞各庄镇，处理着本市首个规划建设手续齐全的建筑垃圾处理厂。投产1个月来，这个厂已经累计处理建筑垃圾4万多吨。处理后的建筑垃圾通过科技研发，被资源化利用，成为再生骨科、再生混凝土、再生无机料等建材产品。其中2万吨已经被10多家搅拌站运走，用于生产步道砖、道路垫层等建材，走出了一条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之路。8月31号，记者来到庞各庄镇庞卫路旁，一处青灰与乳白色的现代建筑上印着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协同发展的红色字样，这里便是由北京都市绿源公司经营管理的庞各庄建筑垃圾处理厂。厂区占地100多亩，年处理建筑垃圾能力可以达到100万吨。 厂区门口不时有车拉着建筑垃圾进厂。公司总经理杨玉杰说，建筑垃圾其名为垃圾，其实是一种资源，正在被处理的这些建筑垃圾主要是黄村镇拆除腾退、北京新机场拆迁所产生的。 在预分拣车间，成块的水泥砖块、废弃路基石、民房砖块堆满了车间。大型的铲车正在对建筑垃圾进行预处理，将可见的塑料制品、大木头块分拣出来，而石料则被推入大型处理设备，开始再生之旅。一块废弃的建筑石块想要被再生利用，要经过两次破碎、四级筛选、六道除杂的工序，才能回收利用，形成六种不同大小的再生骨料。 这个厂采用全自动化智能运转。记者在系统控制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只需要用鼠标点击屏幕上的按钮，整个设备便可以自行运转。工作人员说，在第一级破碎工序，大石块粉碎成小石块，之后通过磁选吸出铁质物质除杂。小石块经过第二道粉碎工序后会更小，中间经过一道压力吹风系统，将石块中的轻杂质吹出筛分，这样一来石块就变得纯洁细小。在人工分拣平台，几名工人手工拣出肉眼能看到的木条、塑料等。 研发部门负责人曾波说，最终生成的再生骨料已经通过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检验，符合再生骨料标准，可以对外销售使用。目前这家公司制备的再生产品已经成功运用于京开高速辅路大修工程中，累计有20,000吨再生骨料和再生产品得以资源化利用，用于步道建设、公路电路等处，变废为宝，经济效益可观。 模式二，破砖瓦填废坑一举多得。曾几何时，大理石开采为房山大石窝镇新庄村带来了财富，但也给这里留下了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疤。如今大石窝官亭采石场一个个因开采而形成的废弃矿坑得以修复，所用材料并不贵重，都是村里拆除违建、房屋翻新等产生的建筑废弃物。8月31号，记者在新庄村村西看到，一边是满目疮痍的废旧采石坑，另一边是种满果树、鲜花和蔬菜的生态园，形成鲜明的视觉反差。村支书武学俊说，10年前这里因采石形成了一个占地30多亩、深约18米的大矿坑，采石场关闭后矿坑就此废弃，时间长了，废弃矿坑内堆满了生活垃圾、雨水，变成了臭水坑，周边村民不堪其扰。 废旧矿坑怎样才能实现生态修复？关键要填坑移土，覆盖植被，村里没有多余的土堆，购买刻土回填费用太高，村里负担不起。恰好近年来新庄村大力拆除村内违建和各家各户房前屋后的私搭乱建，同时村民翻建和装修房屋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废弃物。在武学俊眼里，这些建筑垃圾成了修复废旧矿坑的重要资源。他说，这些建筑垃圾雇人清运处理需要花不少钱，但通过合理利用就能成为理想的回填矿坑材料。 武学俊算了一笔账，如果采用刻土回填的方式恢复矿坑，购买一车18立方米的刻土需要200元，如果村民自行处理建筑垃�圾，每立方米清运费4元，用建筑废弃物回填矿坑，既节约了建筑垃圾清运费，还节省了大部分的土方费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拆违后的建筑垃圾、建筑渣土统一由村保洁队回收，然后经过人工筛选，只保留砖瓦、灰石等，回填到废弃矿坑内，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经过沉稳降定后再进行覆土，上面栽植花草树木，因建筑废弃物透水性好，是理想的回填矿坑材料，覆盖植被存活率很高。如今这个村已经回填建筑垃圾大约50,000吨，废弃矿坑正在修复中，村民自发在这里栽种了月季、白日红等花卉和梨、苹果、山楂等果树，村里的污染源改头换面，成了生态风景线。村民丁玉福家临近矿坑，他 他说，曾经的臭水坑变成了小花园，春天看花，夏天纳凉，秋天尝果，一年三季都有收获。 模式三，残垣断壁变景观寄乡愁。中街40号、东北一街7号、东北二街3号，这些曾经是挂在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各家的门牌号，如今挂在了中关村森林公园的一面旧墙上。65岁的村民张正说，这墙由拆迁废料堆砌而成，老门牌挂在上面，让我们还能留下对老村、老街和老街坊们共同生活的回忆。 如今的中关村森林公园绿意盎然，湖水穿行其间，湖边的木栈道上常有村民休息。早在2年前，这里还是唐家岭公寓聚集区，低端产业汇集，脏乱差问题突出。2015年6月，西北旺镇海淀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合拆除了唐家岭公寓5万多平方米的违法建设。拆除违建后，在唐家岭村旧址建起了中关村森林公园，北临航天城，南接中关村软件园，占地4000多亩。 张正说，起初有的村民不想搬，住了大半辈子了，舍不得。搬迁回来之后，环境再好，也没有我们儿时的记忆了。老张的这番话代表了当时许多村民的心声。森林公园建成后，不少老村民惊喜地发现，公园中充满了熟悉的乡土味儿，老街印象、乡村童趣、古井淮阴等，成了村民最爱去遛弯的地方。原来，海淀区政府把拆违后的建筑垃圾进行了再加工，通过艺术设计变成了雕塑、小品、休闲木凳等，融入了公园整体景观当中，不仅变废为宝，还给老街坊们留住了乡愁。 张正带着记者来到了一面古朴的影壁墙前，他说，每当我走进老街印象景区，就仿佛回到了老房子里。这是我们村的老影壁，南边这条宽5-6米的主道是原来村的主街。老张一路走一路回忆，再往里走是一面老墙，墙上挂着老街坊们的门牌号。张正告诉记者，这里是我们老街坊最爱来的地方，看着上面的门牌号，经常议论那曾是谁的家。填埋再利用，在推动建筑垃圾变废为宝的同时，本市城管、环保等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严查建筑垃圾乱丢乱倒、非法运输等问题，严防建筑垃圾对本市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一位常年在郊区开展执法检查的城管执法队员说，在京郊部分乡镇，特别是较为偏僻的地方，偷盗建筑垃圾问题依然严重，特别是随着拆违的大力推进，大量建筑垃圾产生，部分地区的偷盗问题愈演愈烈。 8月31号，通州区城管执法局直属一执法队副队长常俊带着12名队员再次出发，宋良路、徐一路、徐宋路一路巡查，紧盯建筑垃圾运输车。就在前夜，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针对建筑垃圾运输车的夜查。通州近期正在推进拆违，大量建筑垃圾也随之产生。常俊等城管执法队员白天夜间在执法集中点、建筑垃圾运输车常走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逻，严防建筑垃圾运输车移撒偷偷乱倒垃圾。 执法车行驶到宋庄镇徐新庄村时，一辆绿色的建筑垃圾运输车正向出京方向驶去，常俊带着几名城管执法队员挥手示意这辆车停车接受检查。城管执法队员发现，这辆建筑垃圾运输车虽然盖上了扣盖，但或许是因为车斗内装载的建筑垃圾太多，加上行驶途中受到颠簸，扣盖已经松开，不时有碎渣从缝隙中掉出。城管执法队员依法对这辆车开具了谈话通知书，要求司机到执法队接受进一步处理。常俊说，每个拆违点位的监督都不能放松，特别是偷盗建筑垃圾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